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00集，疏通。天色已经彻底暗下去，雨还是没有停下的意思。锦衣卫再怎么威风，也要下水泡一身酸臭。沈泽川起身时觉得天旋地转，他一把撑着分关沟的板子，稳了片刻，左右都在忙，没人察觉，只有葛青青赶紧小声劝道： 不急着一时，歇一会儿也是行的。 沈泽川勉强笑了笑，觉得不能开口，那反胃的滋味已经顶到了喉咙里。他撑着板子上去，从塌了一半的漏室底下摸水袋，背上忽然一重，沈泽川的脑袋就叫人给盖住了。他还蹲着身，前面的遮挡突然又被掀开，小池也喘着息猛地钻进来，塞给他还热着的食盒，下一刻便又钻了出去，提步要走。沈泽川拨开罩着脑袋的大肠，那走了几步的人又原路返回，踩着坍塌的杂物蹲下来，夹着沈泽川的脸重重地亲了一口，亲完又用力揉了揉沈泽川的脸颊。雨水哗啦啦的掉，小池也喘得好厉害，他在昏暗里看了沈泽川一刹那，什么也没说，掉头就跑。他身手矫健地翻出去，一边把挂在臂弯里脏湿的袍子重新穿上，一边飞奔进巷子。要不是时间紧，小池也扯着衣领从废墟上越过去，踩着污秽往禁军那头赶，暗骂道：他妈的，厂衣太大了，顺着肩头往下滑。沈泽川捞了起来，被那温暖包裹，通身都融进在萧池野的味道里。沈泽川摸出帕子，擦拭着被萧池野揉湿的面颊，在这嘈杂的雨夜里，情不自禁的又闻了闻那帕子，都是萧池野的味道。沈泽川垂眸片刻，用鼻尖轻轻蹭着帕子，眼角眉梢的阴郁都被驱散了。那食盒里上层盛着金银卷，下层盛着热汤药，一掀盖顿时热气团腾。今夜弄一顿热饭不容易，就是萧池野也得没命地跑起来才赶得过来，才赶得回去。葛青青本想去倒碗茶给沈泽川，爬上来见他正在喝药，不禁一愣，又喜道： 原来安排了，那就好，我还正寻思着打发人去买一碗药来。 沈泽川把药喝干净，用手指开了唇角： 这条街拆到哪儿了？ 刚过藕花楼，坍塌厉害的地方不好拆，这是有鬼。 葛青青挽着袖子： 又是说不清的账。 沈泽川坐着身缓了缓神，继续说： 谁把皇上送出来的？这事儿只有皇上自己知道。他若不肯讲，这个案子就断了。 照我看，这坍塌不像巧合。东龙大街年年都跑，偏偏就在昨夜塌了藕花楼。 葛青青看了雨夜，又看向沈泽川： 你有头绪吗？ 沈泽川从今早就在想这件事情。坍塌时的藕花楼的蛛丝马迹都被抹干净了，这绝技不是巧合。西红轩是个惜命的人，他前段时间才翻新了藕花楼，挖空下边的事情更是知之者甚少。沈泽川张开的眼眺望雨夜，像是在对自己说： 稍安勿躁，必定还有后招，这次还不知道到底是冲着谁来的。 寝殿里的太医退了出来，对太后一众人行礼。太后隔着垂帘轻声询问了李建恒的情况，太医细细禀报了。他听到血已经止住的时候才放下心来。太后坐直身： 此事离奇，一朝天子离宫外出，竟没有一个人知晓，宫内外的巡防还怎么让人放心？ 下边的一众老臣无人吭声，都垂首默立，如同泥雕。 哀家居于后宫，本不该插手政事， 然而此次再次关系到皇上安危，哀家做母亲的可真是白发愁看泪眼哭，哪里还能再受得起这样的惊吓？诸位大人，此次总该给哀家一个说法。 潘祥杰听了这话便心下一紧，孔丘沉默片刻说， 大内巡防就是想拦也未必能拦得住皇上，依臣之见，此番应该重罚西鸿轩，若非他用那些外遇妖孽引诱皇上，皇上怎么会出宫？ 是了。 户部尚书魏怀古是前头攻讦萧齿的魏怀新的嫡长兄，如今魏氏的当家，他一般不开口，这次却说， 西鸿轩是该罚，但他罪不至死，臣看这次要论罪的是工部，去都修缮归他们管，潘大人怎么让关沟堵成了这个样子呢？ 潘祥杰知道魏怀古要推诿责任了，当即跪倒在地对太后说， 还望太后和皇上明察，关沟堵塞的事情我们工部早在咸德年间就通报过户部，希望他们拨些银两来做修缮，但是户部迟迟不批，工部怎么办呀？这又不是小公事。 魏怀古不急，他可比魏怀新难对付得多。 我们户部走账要经过内阁商议，当时花阁老那儿没过去，谁敢随便拨银子？再者那几年去都要给中伯六州收拾烂摊子，银库险些被掏空了，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 哎，大家都有难处，怎么就抓着我们工部不放？左都御史曾寻意要弹劾工部疏忽水利，说我们没顾好开临河的堤坝，可今天他塌了吧？没有嘛，说明工部的活儿都没偷工减料，是踏踏实实干的，要是有钱我们早把关沟给通了。 户部不认这个账，工部不背这个过，两方又都是八大家的老人，如今谁都不肯退步，就站在这里推诿扯皮。孔丘几乎要冷笑出来了，他出身微末，是海良仪一手提起来的，跟世家出来的大臣能共事却不能共心，此刻听着他们踢球心里逆反。是工部是报过，但是什么人报的？是底下不入堂的小官报的。潘祥杰重视了吗？他要是重视就会自个儿去跟户部提，但他没有这么做。户部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魏怀古跟花思谦什么关系？两家算姻亲，近些年看着不亲近，可关系是有的，他也远比魏怀新更有手段，和花思谦是能讨论正事的人，但是他没跟花思谦真正掰扯过这事，这事一直得过且过，被淹了那是你活该，自认倒霉。太后坐在帘子后边，把这些人的心思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后边立着花香衣，听得全神贯注。海良仪终于咳了几声，用帕子掩了嘴。 内阁登报的账目里曾经是有过这么一条，但是仅有一次，后来这问题便无人问津了。如今塌了，大伙儿都记起来了，可水是今年第一次涨的吗？远的不提，去年开春前年开春有没有涨过？工部上报了吗？ 潘祥杰别开头，悔恨道， 袁府这么说确实是我们工部的疏忽，但真的没办法，如今赶紧疏通才是要紧事啊。 嗯，户部也拨了银子给灾民，眼下情况危急，追责可以等到关沟疏通之后再提，现在是八大营在挖吗？ 兵部尚书陈真言简意赅地说， 是禁军，萧总督还在水里泡着。 太后正准备开口，里边的宫女急匆匆地跑出来，跪倒在地。 启禀太后，皇上突然起了烧，背上全是红疹。 太后豁然起身，愕然道： 什么？ 海良医弯腰剧烈咳嗽起来，华相医扶着太后，当机立断： 传太医，快扶住阁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